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欣赏巴赫康塔塔第十集选段，理查施特劳斯阿尔卑斯山交响曲选段，布莱亚合唱作品选段，卡诺维兹返回的浪花，卡利亚演唱的歌剧咏叹调选段，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选段，迪比特声乐作品选段，莫扎特 C 小调弥撒选段，巴托克乐队协奏曲选段，许茨神圣交响曲第三集，莫扎特歌剧魔笛选段，下面就请大家欣赏。 Thank you. soglie dirà Elvira il mio duol la fede mia ah no perder potrei me stesso e lei or si ripigli il canto forse me verrà se al cor le suona come nei dì felici quando uniti dicemmo io t'amo io t'amo

Blitz und Sturm!